今日正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候你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很高兴有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你有几醒。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弟兄姊妹好，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好，很高兴见到大家。不过不知今天在当中里面有多少个是第一次见我的，因为有些可能见过很多次，不知道有没有是新的没见过我的呢？有你举一举手给我知道有些是没见过的，都有的，是不是？ OK， 都有些的， OK，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是啦，今天跟大家都去尝试去分享一个的题目，那个题目叫你有几醒。所以呢，你可以望一望你隔离那个，你望佢醒唔醒啊？又或者你谂一谂你自己，你醒唔醒啊？咁啊，我谂咧，其实你哋一定醒嘅，因为咧，你哋识得星期日嘅时间咧，翻嚟教会嘛，翻嚟敬拜神咧，一定系醒噶啦。不过醒得嚟，你去到咩程度咧？今日值得去思考一下啦。好啦，今日既然要即系今日要考睇下你有几醒啊，咁所以咧，首先就要真系要考一下大家醒唔醒啦。俾一条嘅题目，大家即管就试下，大家系唔能够答得到啦。咁有一次咧，即系要去过关啦吓，就过关里边咧，即系嗰个人咧就带咗成一点一米嘅鱼竿要去过关。咁但系咧入关嘅要求咧就系即系啲物件咧只可以一米长嘅啫。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你点样能够将你嘅鱼竿带上关咧？因为我都面对咗呢个问题，因为我哋带羽毛球拍咧要搭飞机嚟嘅，咁啊都系有呢个问题。不过考下大家。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它只可以一米，長過一米不行的，但你的魚竿已經收到最短的了，就是 1.1 米。給錢，給錢誰先？啊，貴一點，有什麼方法解決啊？啊，怎樣啊？打橫你。那它都是 1.1 米的嘛，你明白嗎？得一点一米噶嘛，你打横打洞都是一点一米啊嘛，系嘛？啊，咁啊，即系又考下大家啦，吓，咁啊，即系可能你心里边你识答，不过你想同我搞下气氛嘅啫，系咪？啊，咁啊，答案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个长度限制一米，但系如果你将呢个鱼竿摆喺个盒里边，嗰、那个盒嘅宽度咧系譬如零点五米宽嘅盒，再加一米长嘅盒，咁呢个物呢、这个盒咪冇过一米咯。但你將啲魚竿打橫擺，係咪夠位擺啊？嚇、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又夠位擺嘅喎。啊，所以咧都即係睇下諗下，咦？即係你嘅繩嚇，即係啲我哋都睇即係熱身下啦，即係睇下你夠唔夠繩啊。咁啊，當然啦，我哋今天咧去思考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就係、是我哋講緊繩唔繩嘅時候咧，嚇、你嘅繩咧就能唔能夠讓到耶穌咧去讚你聰明啦？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要成为一个聪明嘅上帝嘅儿女啦，基督徒啦，咁所以咧，我哋今天咧都会藉着咧，再一次咧去用即系耶稣嘅比喻，特别咧，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啦，上次都同大家分享就系耶稣咧好中意讲比喻嘅，耶稣好中意讲比喻，讲 parables 啊，咁而事实上咧，我就睇翻教会过去呢个月嘅讲道咧，原来咧杨顺义牧师啦，梁永善牧师咧都系讲比喻。咁咪證明咗咧， 讲比喻，识拣讲比喻啲牧师咧都好醒目嘅，因为咧佢好似耶稣咁样样啊，即系知道用比喻咧系容易啲明白天国嘅道理。耶稣用一啲我哋熟悉嘅事物去讲一啲天国嘅事情，让我哋明白。所以咧，啲牧师咧都会拣呢啲用熟悉嘅比喻讲一啲天国嘅道理，让我哋明白。咁所以相信过去咧呢个月里边，你听咗啊梁牧师啊杨牧师讲咧，都明白咗好多。特别咧，啊梁永善牧师上次上个礼拜讲嘅道咧，其实都系嚟自马太福音第25章嘅。咁一阵你思考嘅时候咧，你回想翻上个礼拜听到嘅嘢，回想翻呢个月听到嘅嘢咧，咁你就会整全啲咧，掌握今日嘅经文嘅信息。所以咧，今天咧，特别咧，我哋就去讲到咧个醒啦。咁啊，当我讲到几醒嘅时候，我哋试下重温下嗰段圣经先啦。啊，咁啊，因为有啲人都系可能好少翻教会啦，咁我就又即管再读多一次呢段圣经，让你咧加深一个印象吓，加深一个印象咧个圣经嘅图画系点样样。佢话咧，那时天国就好比吓，用一个比喻嘅方式，好比咩咧？十个童女拿住灯咧，就出去迎接个新郎。其中有五个咧系愚拙嘅，有五个咧系聪明嘅。愚拙嗰五个咧就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嗰五个咧拿着灯，又预备油喺器皿里边。跟住新郎言辞嘅时候，佢哋都打盹啦，睡着了。到半夜嘅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嚟咧收拾灯。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就回答，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余下的五个童女随后也都来了，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段圣经里面就是一个耶稣在25章1至13节里面讲的一个比喻。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正正在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去讲那个比喻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因为原来在马太福音第24和第25章的段落里面，是一个叫做末日的讲论，或者是一个叫做橄榄山上的讲论。里面就正正好，就因为耶稣已经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和门徒出出入入，即是又在北边的加利利，又落回耶路撒冷，又去加利利，不断游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现在就去到最后，耶稣呢就要去到耶路撒冷的那段路里面。而当要上到耶路撒冷这段路里面的时候，也都代表了耶稣呢是已经将要进入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第26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应该我们讲到圣餐的时候，受主餐的时候呢，就去到26章。所以呢，当这段路里面的时候，耶稣就知道门徒跟了几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很期待着有一位的弥赛亚，有一位的救主，就是来救他们了。跟这个师傅都跟了成3年多了，为什么好像还未见到你期待的那个景象，就是怎样将整个以色列民族去救出来呢？当中的门徒可能都灰心，当中耶稣也都很快要去，就是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的时候，他都把握这个时机，藉着这个时机去告诉他，其实他们真正要等待的是那个末日的来到。那个末日就是耶稣完成了他救赎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国度，等待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时候里面，耶稣就去在这24和25章里面，就藉着一连串的他们熟悉的一些环境的物品做比喻，包括了前文里面去到第24章37至51节就讲到洪水家中主牧的比喻，而去到第25章呢，就是包括了1至13节，就是刚刚我们今天读的14至30节，就是才干的比喻，就是我上一次来到讲道的时候就有讲到，应该网上讲到，就是那个才干的比喻，记不记得？1000、2000、5000，一个 talent、两个 talent、5个 talent 的比喻。而去到第31至46节，就是上个礼拜梁永善牧师讲到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所以你将这几个比喻加上 你想想那個耶穌講到的末日那個時候的環境呢，那你就可以大約掌握呢耶穌想講什麼。所以耶穌就是特別在當中裡面去到24章和25章都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複的句子，就是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那個日子那個 day 那個日子在哪裡，那個 hour 那個時間在哪裡，沒人知道末日何時來到。正正好沒人知道末日何時來到的時候，我們怎樣去面對著這個日子呢，就重要了。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之下，耶穌就再一次去到一至十三節，就講到這個主題，這個經文。二十五章一節裡面說，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我們要理解當時的一些小一點的背景，就是那個是一個什麼處境呢？他們生活環境就是一個結婚的一個情況，就用這個情況去比喻天國末日的事情。而當中就講到十個童女，他們就要拿著燈去迎接新郎的。為什麼要迎接新郎呢？為什麼要拿著燈去迎接新郎呢？或者這樣說，這個就是說，原來按照猶太人的風俗習慣呢，即其實都有點像我們中國人的。就是怎樣呢？就是新郎呢要出去迎娶呢，已經許配了給他那個的未婚妻。當他們要出去迎接這個未婚妻的時候呢，就會跟一些好朋友離開自己家，是不是好像我們的處境啊？跟著去到新娘自己家裡面的時候，跟著完成了一些禮儀啊，各樣東西呢，就會帶自己的妻子就回到你自己的地方，準備呢開一個筵席。不過這樣說，他們當他們沿途帶妻子回來的時候，沿途他們浩浩蕩蕩的，浩浩蕩蕩呢，特別你想想，如果有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街坊，很多街坊在這裡的時候呢，他們就會跟不同的街坊打招呼先的，即可能去到這個街坊裡面呢，那個街坊又看了你十幾年長大，怎麼入不入來即可能給點小禮物你，跟著你可能又斟杯茶給他，那你就會跟街坊打個招呼，跟著叫他喂你喝這餐了。咁跟住呢個街坊可能留你幾分鐘呢，你唔能夠完全控制㗎嘛。我留五分鐘啫，我之後就走㗎啦，你唔好俾我留咁耐，唔會㗎嘛。佢就可能呢留咗十分鐘、十五分鐘。跟住去到下一個街坊嘅時候，佢又留你喎。如此呢，呢個新郎帶住呢個新娘慢慢一路一路返屋企嘅途中，見到唔同嘅親友街坊嘅時候，時間不斷呢不斷過去。而且他們也都跟著加入這個團隊裡面，一路一路參與去到進入這個新郎所預備的筵席裡面。所以時間呢就不知不覺流逝，有時候不知不覺都會去到晚上的時間才能夠浩浩蕩蕩地回來。你又要知道那個時候沒有手機，就不會說打定手機五分鐘後到了，大家 stand by， 沒有這件事。只是能夠當去到某些時間，似乎聽到很多人聲翻緊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大約就知道新郎應該翻嚟啦，大家準備好，準備入去啦，等等，或者準備得有幾分鐘到，應該差不多到啦，就類似一個處境。咁所以咧，原來咧點解要等新郎呢？因為咧，原來新郎幾時翻嚟咧係唔知道，又係一樣，那時辰那日子，我哋都唔能夠知道。所以一路在過程裡面，既然回來了，那為什麼又要牽涉到要帶燈呢？那理由就剛才講到，就是因為有時不知不覺就搞到夜了。夜了的話，其實就需要有些燈帶著一些，即參與這個婚宴的人，包括你一些同行的人，或者沿途陪伴新郎的人，其實他們都會自備一些燈火，以致證明了他們是，即不是搭散的。他們是知道有這個婚禮，準備去參與這個婚禮的人，就不會有個人無端端走進來黏飲黏食，就不是這樣。所以每一個人就會帶著燈火來參與這個行列裡面。如果你沒有帶這些燈來到，又黑咪咪咁來到，他們就怕你是什麼呢？是強盜，是不速之客，是很危險的。所以每一個面對在這個晚上裡面裝入參與裡面的人，都會有這些燈火在當中。而这个十个童女，他们都要等待着这个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同样是需要有这个灯在当中。那个灯的图样就好像这个这样，小小个， 啊、上面咧点住火，咁你见得到啦，即系装啲油咧，一个咧就细细个就大约咧可能有15分钟到啦，就燃烧吓，咁、啊、样就系咁样嘅处境。所以咧呢喺呢个处境之下咧，就系而家正正好讲天国就好似咁样情况，就系、是、呢十个人去迎接住一个唔知几时嚟到嘅新郎。不过他们如果要参与这个行列，能够最尾能够一起入到去到吃这餐饭呢，就带定个灯预备埋油。跟着圣经就讲到了，他说这个童女比喻里面有两类的人，一类就叫聪明，一类就叫愚拙。那怎样去 分别这些的聪明和愚拙呢？首先呢，这个就一定不是参加香港小姐那只了，因为香港小姐那些问你一些问题，可能是一些无聊问题、IQ 问题、一些、即常识问题，就决定你聪不聪明。这段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怎么决定聪不聪明呢，就在下面就解释到。第三节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大家都有拿着灯，怎么决定聪明和不聪明啊？即系咩啊？有冇预备油咯？好啦，当系咁嘅时候，呢段圣经里边就带出咗第一个出现嘅问题。第一个出现嘅问题就系，竟然有五个愚拙嘅，有五个呢啲嘅童女，佢哋系冇预备油。愚拙嘅童女冇预备足够嘅油，可以燃点嗰个灯嗰个器皿。亦都冇預備定帶定一即係預備一啲足夠嘅後備嚇，以至到咧迎接住咧呢一個燈嘅需要就瞓咗啦。弟兄姊妹，你會知道就係當你如果知道你係準備呢參與呢個婚宴嘅時候，隨時都需要油需要燈嘅時候，你係會預備好嘅。就正如咧，我有時聽弟兄姊妹話呢度咧有時生活咧都有時會停電嘅喎。是吗？哇，我都听到要停电的。那你停电你们预备些什么？预备电筒，是吗？是不是有些人预备后备发电机那些样的？是吗？即是预备很多东西的。那你想想，即如果你明知道家里就打就你即听我上次听你们说话，即如果你们知道打风呢就三四日前就要入车入定油啦，是吗？又预备定油，如果你有后备发电机应该要确保有足够的东西啦。预备好的嘛。你知道的时候你一定会预备好的嘛。但是呢现在这个的愚拙的童女就是没有预备好，但是呢竟然安心睡觉，竟然就睡了。而那个聪明的童女的分别就是什么呢？她携带了足够的储油的器皿去装着这些后备的油，以至到预备万一新郎哥真的迟了，她现在用的油又点了，她可以再添一些，再等多十五分钟，用完再添，再等十五分钟，啊、所以咧喺个过程里边，你见唔见到两者嘅分别啊？预住嘅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冇远见，漫不经心，有阵时咧可能反映咗佢心底里边其实究竟系咪着紧去食呢一餐噶？佢系咪着紧要进入新郎哥嘅婚宴里边咧？有時呢個正正好就好似咧，我哋做基督徒咁樣，我哋都要期待我哋究竟係咪有時太漫不經心？有時對於上帝俾我哋嘅吩咐，我哋都係咁樣講咧。我哋話冇咁快到嘅，做下其他嘢先啦，唔使心急嚇，即係煮翻嚟嘅時間有排都未到，所以咧不知不覺就咩啊，唔喐咯，冇預備咯，唔做咯。就好似上一次同大家讲嗰三个嘅仆人里边嘅边一个啊，一千嗰个嘛，一千嗰个就咩啊，收埋咗啲财宝之后唔喐咯，唔做咯，等主人翻嚟之后咩啊，就交翻俾佢咯。其实两个比喻好似嘅，所以咧你见得到就系、是、即系不知不觉呢个愚拙嘅童女，其实就好似后边嘅比喻里边嗰个又恶又懒嘅仆人一样。所以你明白咧嗰、那个处境。结果继续发生这个比喻的时候，去到第六节打后又发生了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 就是当半夜有人喊住新郎就快嚟啦，新郎就快嚟啦，远处见到新郎佢哋啲团队应该嚟紧嘅，嚟紧嘅时候就点啊？啲童女就咩啊？即刻起嚟吓，喺呢个黑咪咪里面起嚟收拾嗰啲嘅灯，收拾嗰啲灯，即系讲紧咧预备好，准备咧加入呢一呢边咧翻嚟嘅行列里边。但系里边讲到就系嗰五个嘅预柱发生咩事啊？当新郎要嚟嘅时候，佢对住嗰五个聪明嘅就话：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首先呢度讲紧我们嘅灯就要灭了，系一个现在进行式，即系话好快就冇啦。OK， 唔系好耐之后，其实好快就会冇啦。而且嗰个时候咧，佢就嗌人哋咧去分一啲嘅油俾佢，自己冇预备好。重点啊，想问人哋去攞。问人哋去攞咧，呢、这个就系一个极大嘅问题啦。而聪明嘅童女就系咩咧？就以非常坚决嘅拒绝嘅方式就话，恐怕必定不够你我用，话俾你听一定唔够噶啦。吓，所以咧，你不如自己到外边咧去买油去，买油嘅地方咧去啦。呢度讲紧咩咧？就系喺呢个时刻里边，呢、这个咁重要嘅时刻里边，我哋冇办法去问人借油嘅。这个聪明的童女有回自己需要用的油去做自己预备好要进入这个婚宴里面的事情。这个五个预住的童女没有预备好，他们意识到不能够再借的时候，他们要想办法再去解决。而当他先至想办法解决，就并不是一定可以解决得到。特别如果这个是关于末日的事情，关于主耶稣再回来之前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弟兄姊妹，有一句说话叫一寸光阴咩啊？一寸金啊嘛，但系你有一寸金，买唔买到光阴啊？买唔到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时间系唔可以问人借嘅。你嘅光阴过咗去，你浪费咗就冇咗噶啦，冇得问人借翻转头。你嘅事业唔系由你人哋帮你打造，你自己唔好好认真面对你嘅工作，你冇办法话到时到后，哎，我唔掂啦。下下都问人去借，你认唔认真去学习读书，是你自己生命里面的抉择。你不能够不认真去读的时候，以至到跟住就问人哋借，嗌人哋帮你。你的家庭关系更加是不可以问人去借。你不好好面对你同屋企人的关系，你唔会话喂，既然你屋企人的关系咁好，你借俾我啦，借唔借到啊？更加重要就是你同神嘅关系系冇办法由别人帮你预备，系要你自己好好去面对住你同上帝嘅关系。弟兄姊妹，唔系样样嘢都可以请人给你，而系你自己有冇把握你可以有嘅时间里边去预备足够，以至到能够面对呢一个嘅处境呢？结果去到后边嘅段落。去到第十节，去到第十二节嘅时候，嗰、那个童女五个童女嘅结局系咩咧？个结局就系五个预住嘅吓，佢谂住咧可以出去买完油啦。呢、这个时候买完翻嚟咧，结果咩啊？闩咗门啦，闩咗门咧，嗰、那个婚宴咧就开始进行噶啦。佢哋开始进行呢个嘅晚宴晚餐。咁你谂住仲有冇不补救嘅方法咧？跟住结果圣经点话？佢话他们。只得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谂住仲敲翻门，喂，我哋迟咗到啫，俾我哋入嚟啦。跟住个主人个新郎点样回答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而预备好嘅就可以同新郎进到去坐席，门就关了。弟兄姊妹，你有冇谂下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就系点解唔识嘅？系咪啊？头先我哋话个，即系呢一个结婚嘅场面就系大家都识呢个人去结婚，大家预备好就是、准备就参加呢个婚礼啊嘛，系咪？即系你唔会唔识佢人哋嘅婚礼噶嘛，系咪？你既然要参加呢个婚礼嘅时候，咁点解而家个新郎闩咗门？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有冇谂下好奇怪啊？点解唔识嘅？唔识嘅根本上就唔会嚟婚礼啦。嚟得婚礼，梗系识你噶啦，或者你试下睇呢段圣经，你就会明白多少少啦。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里边咁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里你会不会明白多少少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说认识主，认识耶稣，他说主啊，什么都说主啊，耶稣啊，耶稣啊，但是呢，原来那些人呢，没有好好去面对他跟上帝的关系，以至到根本上都没有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份主啊主啊的关系。特别如果在第二十一节里面说呢，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去到第二十三节说呢，这些是一些作恶的人。原来跟着耶稣跟他出出入入经常叫主啊主啊啊耶稣耶稣的人呢，都不一定清楚跟上帝的关系，没有认真去面对跟上帝的关系，想着我黐住边个翻教会就得啦，咁都等于我翻教会啫，系咪？我同上帝有好好关系，唔系啊，冇得借噶。以至到嗰一日，耶稣就话：因为你从来冇认真同我建立一份嘅关系，所以你就算奉你嘅命，奉耶稣嘅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佢耶稣都话我唔认识你。耶稣系否定咗对呢班嗌佢名嘅人嘅认识。所以如果当你想起这个图画，你就会明白在这个的婚宴里面，为什么那个主人会说我不认识你们呢？这个主人里面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也都同样他真的知道这个是哪个人，不过他没有认真去对待新郎这件的大喜事，结婚这件这么开心的事，他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到这个时候，新郎闩门的时候，他说 Sorry 啊，你没份了，你迟咗啦，你好好准备嘅时间你都过咗啦，有今日你嘅时刻你冇去把握，而家时间到咗，所以咧新郎都好决绝话你冇份参与，所以呢个我唔认识你嘅意思，即系话已经拒绝佢参与呢个嘅筵席里边。主耶稣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天上嘅大筵席，我哋都系会有份，将会要应该系会参与其中。但我们当然要我们预备参与这个筵席的时候，我们问我们的灯、我们的油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用自己去认真预备好我们自己去等待这个时刻呢？所以去到最后第十三节的总结，耶稣的提醒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耶稣今天要教我们怎样做一个醒的人，耶稣的醒就藉着他的提醒去叫我们警醒，而警醒的分别就是在于你是聪明还是愚拙。弟兄姊妹，现在你醒没？如果你刚才合着了，你醒没？醒没？如果你没合着，你想想你今天醒没？即是警醒没？明白什么叫警醒，以后能够去一个警醒的生活呢？这个就是这一段耶稣的比喻呢，藉我们提醒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警醒，那个一个即是一个 talent 那个仆人没有警醒预备。但是要警醒的生活其实又不是那么复杂的。如果你想回上一个礼拜梁永善牧师讲的，我都有听回，就很简单，就是什么，有人喝了，有人喝什么，你给水去，你奉耶稣的名给水去喝，是吧？有人饿你咩啊？你俾嘢佢食，系嘛？有人冻你都要弹放喺头上俾温暖，系嘛？原来咧，我哋都可以做到一个警醒嘅生活，就系点样去活出一份同上帝嘅关系，一份基督徒嘅生命嘅关系。咁当然最后仲有少少补充，就系我哋嘅应用就系咩咧？咩系警醒咧？第一个思考就系警醒代表咗呢个过程里边你系要等嘅。是不是刚才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吗？那个新郎几时回来不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三个仆人的主人几时回来都不知道吗？那你便要等咯。但是留意了，就是要等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等是不是一个无聊的等。 你知道嘛？即係我啲仔女係咁嘅，成日有時咧，我哋一家四口出街，阿爸阿媽想睇睇啲我哋想睇嘅嘢，佢哋就覺得啲時間好無聊噶啦。佢第一時間又想咩啊？想坐低啦，想即刻攞部手機出嚟啦，係嘛？因為佢哋覺得呢個等係一個無聊嘅等啊嘛。但係弟兄姊妹，我哋信耶穌嘅人就不一樣啦。我哋等候主再翻嚟嘅日子嘅時候，我哋係一個有盼望嘅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等的是必然会回来，我们所等的是一个很丰盛的大筵席，我们所等的是一个爱我们为我们舍弃生命的救主，是一个最值得最高兴的时刻，我们要等这个这样的主呢回到来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等的时候，这件事是将来才发生，但如果将来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呢，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这刻等呢是应该要满心欢喜，同埋咧系非常之正确。所以你谂下，即系我唔知道，即系你有冇谂过上一次牧师同你哋嚟咗三个礼拜之后，跟住我冇再翻嚟啊？即系牧师觉得啊，恩福家都系中伏噶啦，即系难得坐个飞机翻香港就唔再翻嚟啦。你唔好咁谂噶嘛，系嘛？所以当你哋谂下牧师会再翻嚟嘅时候，你哋个过程里面系咪？齋坐喺度啊？唔係啊，弟兄姊妹，有好多人繼續為我哋新屋預備，有啲人幫我睇下有咩車啱心水，係咪？有啲人就幫我睇下嗰啲即係啲咩家居物品仲需要，有嘢做嘅喎，喺度等嗰啲人，等牧師嚟嘅人有嘢做喎。我哋等耶穌翻嚟嘅人都一樣有嘢做。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好好去把握今天呢一個時刻？即係講個笑話咁講一下，即係你知道去金鋪。金鋪如果你要買鏈，你會買咩鏈啊？買金鏈咯，係咪？你唔會去金鋪，你唔會去金鋪買出鏈、明鏈噶嘛？係嘛？係咪？金鋪唔會買下鏈噶嘛？金鋪係買金鏈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哋基督徒都要把握今年，把握今天，唔好等明年、出年嗰啲鏈係唔會嚟嘅。你明白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你要明白，我哋积极嘅、有盼望嘅等候主，就代表咗我哋今天已经要正视我哋同上帝嘅关系。我哋今天已经要预备好我哋自己。呢个系一种从一个时间上面嘅反省，喺呢刻要回应上帝。第二点要让我哋一个嘅按住呢个比喻里边嘅思考就系咩咧？就系我哋。在警醒的时刻里面，我们有预备，我们的预备是一个积极的预备。这个积极的预备包括了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在心理上、在行为上、在各方面里面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等候耶稣有一天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就要来临。所以聪明的童女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新郎来的时刻，她没有办法改变新郎几时来，不过她可以做好她的准备，做好他的基本责任，以至到一开始已经做好的时候，他不需要临急抱跌脚，是吧？我们这里不说，是吧？所以要罚咒，是吧？不说临急讲罚咒，是吧？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积极主动去预备好我们迎接我们的上帝。在即係有一本好出名嘅書咧，叫做《與成功有約》嚇，就係嗰本書嘅作者叫 Stephen Covey。Stephen Covey 裏邊咧，佢講緊就係，如果你一個人想要成功咧，有七個好重要嘅習慣。如果你能夠建立七個好重要嘅習慣咧，咁你就能夠咧有一個成功健康嘅生活，包括咗你個人上面同埋喺人際關係上邊嚇。其中第一個排首先嘅咧，佢講到一個最應該有嘅習慣就係咩咧？叫主动积极，而不是消极回应。一个人如果想成功，你一定要做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不是哈哈被动消极去回应。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生命去献给上帝的时候，都不是被动的，踢你两脚你先动，踢你即是经常都要有些领袖问你看了圣经没有，灵修了没有，你才叫看看呢，那就是他天天踢你都不行，是不是？我们主动去做这件事，以致我们能够就因为这样而能够分辨到我们能不能够成功定是失败，我们是聪明定是愚拙，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定是又恶又难，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预备好，以致我们对上帝无悔，我们能够好好忠心去回应上帝。让我们一起我们的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每人交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向上帝你去交账。这个数簿是你我们亲自交给你，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是我们亲自去交给你。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时今刻已经把握住我们的时间，好好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随时随地主你回来，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向上帝你交账。我们可以向上帝你交上5000两的银子，我们可以向上帝交上一些我们参加这个筵席的一个分一个机会。愿上帝你就是这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去这样去藉着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三段不同的比喻交织出来的教训，让我们明白怎样在末日里面好好爱住你更多，回应你更多，让一个积极有能力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